喂，政治好丑恶噶。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沒有聽過政治咖喱飯嗎？ 咖喱飯有沒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飯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還有大辣、中辣、小辣。 這個剛剛聽了，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點至11點， 政治咖喱飯。 Hey, 大家好，又是逢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今年這一集就是豬年， 第一集， 年初十一的第一集。上個星期呢，就因為是農曆新年就休息一集。大家看到呢，在我身旁呢就不是細良，因為細良現在就身在不丹。我們再一次，應該第三、第四次呢，就請到大埔區議員任啟邦和周元偉兩位呢來跟我們做嘉賓，客席主持。我們不如跟城寨人、城寨朋友呢拜個年先，好不好？ 好，阿波你先。 好，祝這麼多位城寨人豬年豬事大吉，豬事順利，身體健康，事事順利。 祝各位朋友呢是龍馬精神，最重要呢就是呢發個豬頭，因為錢都很重要，好像派4000元那樣，我們個個議員都填到手軟， 做到一頭煙。 所以呢，希望我們財政預算案呢都能夠照顧一下不同階層的朋友，讓我們豬龍入水。 我呢就例牌了，祝大家個個都身體健康，家庭幸福，身體健康，健康就是財富，跟住呢就做樣樣嘢都順利啦，亦都希望城寨可以繼續即係維持住一把好重要好重要講真相，監察政府，即係去觀察時事同香港人同呼吸嘅一個平台。咁希望城寨政治咖喱飯好，奪命撈鬆好，同埋其他節目呢都可以繼續同大家呢一起是努力。 好， 咁豬年年初十一，你哋想講咗呢單又係結塔塔嘅呢個逃犯修例啊，又話係講咗嚟緊呢個禮拜日呢個嘅因為醫護或者醫療爆煲，就會係香港首次嘅上街嘅削減單程證嘅遊行先咧。 我諗都係講過呢個遊行先啦，咁同埋呢個即係醫護爆煲嘅問題啦。咁即係我記得咧，就上個禮拜嘅時間啦，咁我哋咧都有幾個民間團體啦，即係包括係人口關注組啦，新民主同盟啦，我哋啦，人民力量啦，亦都同幾個嘅譬如散後組織一啲嘅有醫護嘅組織啦，有 其心啦， 咁都有咧一齊去到咧政府總部咧就進行咗一個請願，就要求咧係減呢個單程證。咁其實個源於咧就係我哋都聽到即係有醫護人員啦嚇，咁亦尤其是可能我可以開埋名啦，即係黃任康醫生啦，就係即係開腔啦，就首度開腔咧就指出咧就話即係單程證或者係一啲新來港嘅人士咧係令即係嗰個醫療嘅服務嘅壓力咧，係即係上升，而且上升個情況咧，其實係一個外來嘅一個人口增加咧，同埋可能多咗啲奇難雜症咧，其實咧就直接地令到香港嘅醫護服務咧係即係受到重大嘅壓力，咁亦都咧係令到即係可能咧嚇係會分薄咗咧本港。即係應該咁講咧，對於市民上嗰個醫療資源嗰個分配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公平，所以咧就先至有呢一個嘅請願啦。咁亦都延帶到去到今個星期日係啦，3點鐘嗬，係啦，3點鐘就即係有呢一個嘅遊行咁樣嘅。 係啊，就喺旺角嘅行人專區，即係亞加老街啊，嗰個叫惠豐啊，惠豐中心外邊嗰度咧集合咧，咁就會喺旺角嗰度咧就一路遊行就去到呢一個嘅旺角政府合署，終點就係旺角政府合署嘅。咁但係途中咧，其實咧好有趣嘅呢條路線咧，就啱啱警方發出不反對通知書咧，其實途中係會經過廣華醫院嘅 外面的咁嗰度咧，亦都係會有個即係為醫護人員打氣嘅一個即係一個環節啦。藉住今次呢個即係香港超負荷，即係老人皆見，香港好多市民都受苦，特別係醫療爆煲咁啊，急症室爆棚，咁啊，連醫護人員都企出嚟喺農曆新年前叫苦連天。護協即係護士協會又上街啦，醫生醫護人員又搞研討會嗰陣，即係話做即係逼爆嘅同時咧，就要鬧爆而家個制度啊，醫管局好，又或者係即係特區政府好，即係漠視佢哋面對嗰個困境啊，咁樣咧就有呢個咁樣嘅即係削減單程證嘅遊行。我想強調呢、這個即係爭取削減單程證嘅遊行咧係首次嘅，過去係未試過嘅，係一個公民社會即係醖釀嘅第一次咯，係。 我相信呢一個嘅遊行我是，我哋要講出咧，就呢個嘅遊行並非要針對咧而家已經嚟咗香港嘅即係新來港人士、新移民。我相信咧就即係有啲團體啊都話，誒、哎、咁你哋係咪好歧視佢哋啊咁樣樣？嗱、我要指出咧，即係其中一個説法就係全世界就算連大陸由農村移居去到城市，其實咧佢哋都有一啲咧唔同嘅一啲審查或者户籍嘅制度。去外國移民當然更加要啦。譬如話要去到歐美去移民嘅話咧，除咗你係要有一個證明你有能力去照顧自己，嚟到呢個國家唔需要係攞救濟之外咧，亦都要驗身嘅嚇。即係我哋讀書啊，都要驗身啊！即係我要英國留學。 你嗰陣時英國要㗎。 係啊，都要驗身，都係咁，依都要整個報告啦，係咪？即係有啲即係有冇咩疾病啊咁樣。其實就係唔想因為一啲嘅即係移居嘅人口咧，係為當地嘅醫療咧係帶來負荷。咁呢個好明顯。咁而事實上，我哋喺過去即係我都有冇喺嗰日遊行嗰日嘅請願都冇講。其實我係自己睇到咧，喺過去喺社區裏邊咧，確實咧係有啲嘅人咧係即係內地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咧，講緊係八十幾歲都有。係啊，因為我又分享一個例子就係七十幾歲有個阿姐走入嚟我哋辦事處就話啊想申請老人院，原來唔係佢住，係佢媽媽咁百七啊幾歲嘅女士，咁佢阿媽都八十幾九十歲啦。確實咧，佢阿媽咧就九十歲，佢媽媽八十八歲到啦嚇，就嚟到移居啊，八十九歲到移居嚟香港，跟住咧唔使一年咧就話啊，我照顧唔到佢啦，就要入去老人院啦咁樣樣咁、據了解，應該仲係以即係最後尾就以綜援嘅身份咧，係領取咗呢個住院津貼補助金咧，就去住老人院。佢唔使排半年到咧，就已經係攞到即係呢個老人院社。即係呢個其實就反映出咧就究竟林鄭政或者政府所講啊，我哋輸入咧一啲係壯丁嚟嘅壯年嘅人士嚟到香港咧，係為到一啲有令到帶動去香港嘅經濟啊、勞動力啊咁樣樣。呢、這個唔完全係一個事實啊，甚至係咧將一啲福利嘅負擔、將一啲醫療嘅負擔咧係帶到嚟香港。 啊、我想強調啦，亦都係好似阿任啟邦咁講啦，因為任啟邦、周元偉、其實我都係啦，我哋三個都係區議員嚟嘅，係啊，咁咧就即係我哋有啲喺地區嘅工作啊，即係走到去最前線啊，同醫護人員有時咧係相類似。醫護人員當然就即係喺醫院裏邊見到病人啦。去使用公用醫療系統的人，香港人、又或者是新移民，他們那個第一手的資料呢，讓他們去掌握那個現在即是香港人口爆煲啊、超負荷的情況。我們做區議員呢，就透過我們日常收到的個案那裡呢，去掌握個民情啊、社區脈搏啊，還有個問題的嚴重性的。所以為什麼即是我們會看得到，或者我們認為有需要有責任走出來去即是應對著香港現在超負荷的情況，即是搞今次的遊行啦，係嚇咁啊，所以就當有啲大家記得啦，即係梗有一啲嘅左翼人士嚇走出嚟咧，喺呢度就話你有冇數字啊？又或者係即係當然就最中意走出嚟係去講嘅咧，就係呢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啦，係咪？你見施麗珊啊、何喜華啊，佢哋嗰個即係全職嘅幹事叫做彭洪昌啊，以前係蔡耀昌，而家都少見佢走出嚟啦。咁佢都話啊，你哋有冇數字啊？呢個施麗珊就會質疑啊，黃任康醫生作為屯門嘅專科嘅醫生就話啊，你有冇數字去核實啊？咁樣係咁。 而家即係黃任康都講得好清楚，就係當醫管局係冇做一個深入嘅統計，又或者政府冇做一個深入嘅統計嘅話，當然冇實質嘅數字。但係佢哋能夠透過切身嘅經驗體驗，係去話得到俾你聽，或者睇到個比例喺過去嘅十年、二十年，或者係九七年到而家不斷咁樣上升緊，又或者係因為人口過多，每日100个、50个嘅單程證嘅配額，令到佢哋承受咗嘅壓力。咁啊，一樣啦，即係我哋收到啲個案，我哋作為區議員，我哋要履行職責，咁我哋要接受啦。醫護人員一樣係噶，唔會因為你係雙非孕婦，唔會因為你係新移民，唔會因為你係咪攞單程證就去篩選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問我，我會覺得當我哋去討論到而家香港係咪要收緊呢個嘅移民政策，處理過多嘅外來人口，特別係新移民嘅話咧，係講緊接龍啊。是講緊未嚟到香港嘅嗰個即係排緊隊輪候嘅移民嘅數字係咪要減少啊？門檻係要唔要提高啊？係咪要嚴謹地審視佢哋喺其他地方，例如係大陸嗰個資產，從而喺嚟佢嚟到香港嗰陣時申取申請香港嘅社會福利嗰陣時咧，係咪需要有一個即係真確嘅資料啊？係去審視係講緊呢啲啊，唔係話佢去到醫院嗰度就診呢啲新移民，叫啲醫生叫啲護士唔醫佢啊，唔好搞錯啊！施麗珊，你要搞清楚啊！當有放射良心，阿水哥啊，上次上個禮拜就係同我哋一齊去到呢個嘅特首辦嗰度提交超過11000个我哋收集到嘅簽名，要求特區政府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同埋要削減單程證嘅配額嗰陣時咧，呢位放射良心，佢亦都係醫護界嘅選委喺特首選舉嗰陣時咧，佢就講。佢作為放射治療師嘅話咧，佢接觸得到嘅個案咧，就係超過7个甚至乎8个佢嘅身份證號碼咧，就係 R 字頭。R 字頭大家知道七成、八成都有添咁樣。咁佢就話咧，佢嘅判斷咧，加埋啊，佢哋講話聽到佢哋嘅口音啊咁樣咧，係去判斷或者係去檢視啊，呢啲就係新移民啦。咁所以確實嗰個人口係多，造成整體啊。呢、这個醫療系統嘅一個受到壓力啊嘛，咁樣係，咁但係而家其實一樣係有啲即係唔好意思嚇，佢會覺得自己意識形態好重要嘅左翼人士就走出嚟，佢喺啲骨折眼嗰度拗，佢話：咦 ，R 字頭好似施麗珊又 R 字頭可以係印尼人嘅喎、哦啊，又有啲學者走出嚟 ，R 可能係即係證明咗係2000年之後先攞身份證嘅啫。不一定是新移民的咁樣，但我想講呢啲醫護人員，如果你真係講數字，你要好嚴肅地，你話你嘅社會政策嘅爭取倡議，你發動民間嘅運動係要建基於事實嘅話，咁唔該呢啲嘅左翼嘅學者，又或者係即係社區組織協會，你都要好嚴肅地去講翻呢啲嘅數字嚇，睇翻。OK， 咁如果唔係100%R 字頭嘅係新移民嘅，咁佢哋都一定好大部分係噶嘛。同埋當呢啲前線嘅醫護人員將佢哋嘅體驗走出嚟，佢希望佢亦都講得好清楚，黃任康醫生講得好清楚，削減單程證或者係處理香港嘅輸入嘅人口，即係新移民嘅數字，一定唔係就會 係唯一嘅原因， 係啦，唔係唯一，亦都唔係萬事嘅靈丹。聽日突然之間咧就會解決曬所有問題，冇人咁樣講啊。但係社區組織協會又好，呢左翼嘅人士又好，佢哋兵就搬龍門啦。當我哋嘗試去爭取，嘗試去提出一啲改革而家制度有問題嘅一個方法咧，佢就話。喂，你哋唔好以為針對新移民就解決曬所有醫療問題。喂 ，come on， 我哋冇咁樣講過啊。我哋可唔可以誠實啲，即係嚴肅啲去對待我哋嘅訴求啊？跟住就一個大棒子就凹落嚟就話：你哋係咪歧視新移民？嗱，我好想好嚴肅地同呢啲嘅左翼嘅人士講。 啲人都未移民落嚟，咁都唔係新移民。 係啊，係啊。 誒，啲人 而家針對係未嚟嗰啲啊， 針對佢個名額，係 針對接龍嘅咋嚇。所以即係嗱，外國都有啲文獻啊，有啲學者佢哋去做一啲嘅研究，就係、是、嗰個社會好多社會都係移民社會㗎啦。我哋上一代你話會見到有啲逃避戰亂啊、文化大革命啊、避開共產黨嘅。專制的管治、游水啊、爬山啊，嚟到香港，我哋上一代父母好多係咁。但係，我哋要講嘅話，而家就喺個政策度係咪有啲 政府是可以收緊，從而去應對而家我哋香港呢個房屋嚇、輪候公屋越嚟越長啊，我哋嘅醫護人員承受巨大嘅壓力啊，呢啲咁樣嘅建議啊嘛，就唔係搬龍門。一講到呢度嗰陣時候，你唔好針對真移民，咁但又唔代表。當你咁樣講，揾隻手指去指住其他人嗰陣時咧，就解決咗而家我哋共同面對嘅問題喎。 阿波嚟講下， 係我諗呢個係即係我亦都當然認同唔係一個歧視啦。即係如果歧視咧，即係歧視嘅話，就應該係話啊，你哋即係呢啲新移民或者係。即係唔係一種，即係我哋都係一個政策嘅層面，希望係去即係減輕到而家嗰個壓力，或者點樣樣去預計到其實即係而家係一個幾荒謬咁，即係真係香港先有嘅，就係入嚟香港嘅人係我哋香港嘅政府係冇得決定係即係呢啲人係點樣咩人咧，或者係點樣造成咧咁樣，因為好多嘅例子睇到，譬如單程證係即係究竟點連。連一啲嘅即係之前咧，發現一啲內地嘅貪官都原來係有香港身份證嘅，係啦，咁啊，即係咪咁佢哋係咪俾佢哋嚟香港團聚嘅咧？又唔係嘅喎，即係佢哋係點樣樣得到呢個香港身份證嘅咧？點樣得到？ 甚至連殺過我哋入境處嘅主任嘅。的人呢都可以透過單程證來到一個罪犯，這麼嚴重的罪犯都可以這樣做， 其實都是很荒謬的，即也都是也都少少的分享呢，就是即我以前都是在一間 NGO 做過，其實就是 在長沙灣那個政府合署呢，其實當一些內地 的人士拿到單程證呢，就會入嚟依間房仔，係啦，依間 NGO 嘅房仔，跟住咧就會同你講啊，究竟即係有啲咩嘅支援啊？即係嚟到香港之後，咁但係咧，我嘅接觸都係嘅，其實好多咧都係係最大嘅問題都係又要即係就即刻去問點樣樣申請公屋啊，或者係即係亦都係可能一啲比較貧困係要住劏房啊咁嘅樣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其實。呢一啲嘅人士嚟到，佢哋嘅生活都好一好大嘅問題，唔係可以即係自給自足到啊，要好依靠一個社會嘅社福嘅制度、醫療嘅制度。咁其實係減少或者我哋係去點樣去攞翻嚟，攞翻又好難啦、啊。即係政府完全冇呢個諗法，或者完全係聽北京嘅説話咁嘅樣。咁但係即係喺一個地方即最基本，即你唔好話歧唔歧視，但係你最基本嘅就一個地方係咪有一個承載力咧？係咪可以無限咁多嘅人口咧？即係要去到已經去到七百零 政府話要千萬人口 去到成千萬咁，即一個咁即一個地方係咪承受到咧？而即不斷引入新移民，就叫我哋翻大灣區，即 叫香港人就翻大灣區， 係啦。 但係其他地方包括內地、大陸嘅人就嚟香港，咁就係咩世界呢咁樣即係我想講咧，就話其實再睇翻講翻醫療先啦、如果你講醫療嘅話，香港政府有冇喺呢個醫療上面相應增加翻資源呢？有冇喺譬如話起間醫院、起啲服務，有冇相應增加翻咧？嗱，以大埔為例啦，大埔區。幾十年嚟都係只係得兩間診所，其實咧遠遠落後咗，即係呢個規劃嘅標準。十萬人一個診所，大埔區一直都維持緊20幾30萬人口，做都係只得兩間，即係一直係服務短缺緊嘅。即係到去到啱啱舊年年尾到咧，就即係決定博取咧，就做多一間診所。但係講緊都可能五六七八年之後嘅事情。嗱，其實而家先仲喺度追緊一啲服務嘅落後。這個北區醫院講緊係擴建，講咗幾年啦，都仲未去到立法會攞錢去真係去開工 嚇。 我佢有啲擴建嘅，不過個問題都仲係講緊即係都指紋樓梯響嘅時候，究竟到現在你政府點樣去規劃咧？即係我相信阿 Gary 嗰日喺嗰個集會講得好，所有嘅政策。無論是醫療、教育、人社福、房屋， 都是以一個人口政策為本，即係 你要知道有什麼人，有多少人，那些人的需要是什麼。是先不要說是不是新移民，先本地的人增加其實我們都要處理的，是 是 是，但是我們本地的人口增長，我們有一個幅度，我們看到那個、即死亡率、出生率、那個人口的結構一路一路向上，這個其實我們讀地理的時候都有講這些東西。但是現在新來港的人士，單程證的人士，究竟他的人口結構是怎樣，他的背景是怎樣，教育的背景，他的甚至是有沒有醫療上面的一些問題的背景，他都不知道的。我們都聽聞過有些即是患有嚴重疾病的人一來到香港就已經是入醫院去接受一些很高昂費用，或者是需要很、相對高科技的一些治療。其實這些就是鐵一般的事實。再講一句啫，機會，我哋睇其實都唔好話睇到醫院啊咩，我哋走落去我哋門診嘅診所，我哋走落去母嬰健康院。嗱，我係三個小朋友嘅爸爸，啊，小朋友去打針，我通常都會帶。 你小朋友就係廣華醫院出世啦。係 啊，廣華醫院出世。咁咧，我哋走落去母嬰健康院，即係譬如各區都有啦嚇，即係譬如大埔區母嬰健康院，越嚟越聽到咧就即係多講普通話嘅，甚至咧。我仔打針的隔，即是他一個 lock 咁樣啦，有個講普通話的婦女就要求那個姑娘用普通話去解釋，是做緊乜嘢啊？咁、那個姑娘就即係好點講，好委屈啦，因為其實第一就佢嘅訓練就是英文， 是啊， 就或者係廣東話。咁你要佢夾硬去講，其實佢個係咪佢嘅工作嘅範圍咧？同埋事實上。你嚟到香港就唔該，你係講廣東話，一係就講英文嚇。咁、我普通話係重要，不過喺而家呢個政府提供嘅服務裏邊，普通話我所了解咧，即係都係講緊係一個可以提供，但係唔係必然提供嘅一個語言服務嚟噶嘛嚇、即係呢啲咁嘅嘢，亦都係對於醫護嚟講係壓力，甚至到最尾有啲打醫護人員出口又唔使講添啦，即係鬧啊！出手的亦都不少，咁究竟呢些背景？ 前一排已經有一個啦， 係啦， 就係講話， 就係講話啦，就係有啲肢體動作， 等咗好耐，咁咧就肢體衝突咧就去，好似話冚嗰個護士咁樣係。 係啦，咁其實呢嗱當然我相信大家去睇醫生，可能大家都好想快啲去睇，但係呢啲咁嘅情況，呢咁嘅壓力導致到衝突。其實受苦了除了是醫護人員，其實其他普羅市民都受到影響。 是啊，所以當一個城市是超了負荷的話，那就是有很多經驗，外國的給我們參考的，就是當你承受，即每個社會是去接納移民的數量，以及去要融合他們，或者讓他們融入一個主流社會，好像這個所謂的現在的新民黨的黨員，但其實是前保安局的局長 黎 棟國咁講話要擁抱新移民，正常嚟講，咁當然係啦，係咪？但係你有過量嘅新移民，那個社會嘅承受力係受到巨大嘅挑戰嘅話咧，就會有矛盾啦，就會有啲族群同族群、新移民同埋嚟咗好耐嘅移民之間嘅矛盾啊嘛，因為就係講緊社福福利嘅一啲分配嘅問題，呢係政治問題嚟噶，呢個係資源分配嘅問題嚟噶。 成個歐洲面對緊而家。 係啦。即係歐洲更嚴重添啦，更極端添啦。因為如果你講話移民係人權啊，咩家庭團聚係人權，嗰啲難民嗰個人權係更加重要添㗎。其實係 唔走會死啊。 但係當敘利亞大量嘅難民去到另外一個國家，令到嗰個國家自己本身無論你話秩序又或者係社會承擔嘅能力都受到巨大嘅挑戰嘅話咧，佢哋就要剎停，佢哋都要截龍，佢哋都要改革啊嘛。呢個唔係嗱，要搞清楚，唔係嗰啲左翼嘅。人士好簡單，民粹啦，右派啦，經濟右派啦，歧視啦就解決㗎，係要面對㗎。大家要睇一睇啊，香港而家就係面對呢個咁樣嘅情況啊，係。 即使較為咧社會主義嘅國家，即係較為左翼嘅歐洲國家咧，其實喺移民政策上面咧。都有一些調整，是不可能呢是、用一個這樣的原則去大愛擁抱的話、去罔顧了自己國民的權益的、這個是、正正也是這樣說，因為他們是民選政府、因為他們是要向 現有的居民、市民、選民去交代，所以就不夠膽亂嚟，亦都冇可能亂嚟。因為甚至李默克爾啊，佢嘅呢個基民盟都係即係因為移民政策上面咧，喺好多嘅國會啱啱上次國會選舉咧，都係即係失利嘅。咁其實佢哋係要面對政治嘅後果。當然林鄭就唔需要佢面對嘅政治後果就係面對阿習總嘅啫嚇，就唔需要面對香港七百萬嘅市民。但係香港嘅市民所發出的即係咆哮咧，咁佢可以完全唔理，因為佢嘅權力來源不是香港人。 係啊，但係唔好忘記啊，嗱，俾大家參考一下，林鄭月娥作為而家嘅特首咧，佢係責無旁貸，佢係承擔巨大嘅政治責任㗎。佢唔係淨係而家係特首，佢上屆係政務司司長，係第二把交椅喺特區政府裏邊，仲要係呢個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係佢領導㗎，所以佢絕對清楚知道啊，而家政府又要補充勞動力，但係嚟到咧，原來咧好多新移民嗰個年紀就唔係細啦，因為過去嗰三五七年要接受好多嘅呢個嘅超。係啦，超齡子女嘅一個問題嘛。第二就係嗰個教育嘅水平啊，呢個亦都係即係佢要答香港市民㗎，係因為係低啊嘛，同埋確實係會造成我哋嗰個綜援系統嘅壓力啊嘛。當個移民即係學者點解會經常講制定一個適切地配合嗰個社會嘅承受能力同埋嗰個本土權益或者利益嘅一啲嘅移民政策咧，先至係去消解，先至係去舒緩呢啲你話係叫仇恨又好啊、歧視又好啊，又有負面情緒啊，呢個先係適切嘅手法，絕對唔係施麗珊之流、何喜華之流。反而我會覺得他哋每一次我哋要討論一個好正規由制度由政策入手，他哋就話啊，你哋係歧視移民，跟住又另嗰批佢哋服務嘅對象嗰批嘅新移民係社會上邊有人歧視我哋，佢哋咪係咪想攞走我哋啲福利啊咁樣？係佢哋去做親手係去製造呢啲咁樣嘅對立面啊，係呢啲嘅新移民自己問一問自己。你哋去到呢個醫療系統，你都希望獲取到適切嘅一個嘅服務啊嘛，合乎水平嘅服務啊嘛。但係當你知道冇接龍放任嘅一個移民政策嘅話咧，你哋日後都係會受苦噶。 咪即係好簡單啫，架巴士已經爆咗棚啦，我就話誒，咁、哎、你冇辦法啦，上唔到車唔好上啦。 係。 咁如果監如喺車上面咧，裏邊有本土嘅香港人。有嚟咗香港一段長時間嘅所謂移民，亦都有可能剛剛攞身份證嘅即係新移民朋友，你已經上咗車啦。咁但係你係咪仲依然願意繼續放人落呢架車入呢架巴士裏邊，讓大家繼續去逼，更加去逼落去咧？嗱，呢個咧就係要睇翻每一個。即係我相信每一個市民自己心裏邊會有一個睇法。不過重要嗰句就係，我哋係希望整體嘅社會，無論係即各個層面嘅政策咧，都係服務到香港市民。香港市民我相信個定義就係好闊嘅，所有攞住香港身份證嘅人，這個就係香港市民。但係我哋要講一句。而家究竟單程證或者透過其他嘅所謂移民計劃落到嚟嘅人？究竟係咪好似啊呢啲即係呢啲團體所講家庭團聚咧？究竟佢嘅團聚有冇必要喺香港進行咧？其實大家都好清楚，有好多人佢哋喺大陸即係有田有樓有車有地，係即係當然佢哋要移民落嚟，咁而家透過呢個制度，確實係有啲漏洞要去堵塞噶嘛，係咪？陣間我哋講個題目都要講堵塞漏洞，係咪？但係呢個問題現在已經帶嚟咗。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是要需要去正視的話呢，就不可能掩埋眼，就是你用一個很高的道德高地，就一次過抹殺曬所有去檢討政策的一個需要咯。 係啊，大家記唔記得幾年前啊？2013年嗰陣時咧，就即係其實嗰陣時我哋都長期跟進啦。這個即係要求取回單程證審批權啦。當其時社會上邊仲係好多時咧，係俾社區組織協會啊，俾我哋嘅特區政府咧，係我覺得係煽惑啊、洗腦啊、搬龍門啊、偷換概念啊咁樣啊，只要笠一個道德高地嘅一個歧視之後咧，就 跟住咧就將個運動咧就消隕於無形啊，又或者係轉移咗視線啊，咁跟住喺度互相喺度對矛啊，咩左右交嘅喺網上邊嘅一啲嘅好熱刺嘅一個討論，到今時今日你睇得到，連民主派啊，即係主流嘅政黨都開始去睇得到個問題，去調整佢哋嘅立場，都會覺得唔單止要取回單程證審批權，要檢討我哋呢個嘅單程證嘅配額。即係佢知道係咁啦，你睇唔到好似喺幾年前出現咗好微妙嘅變化啦咁樣，但係都仲係去到一個咧猶抱琵琶半遮臉嘅情況，唔係走出嚟咧，我哋光明正大理直氣壯去話俾特區政府知，甚至乎話埋俾北京政府知，長此落去香港嘅生活質素只係會持續地下降，同埋點解我哋一定要為醫護人員要出聲咧？咁樣就係唔好忘記嗱，喺一年前嗰陣時，醫護人員點解其實爆咗煲好耐？我想講係就係、是、一年前嗰陣時有醫療失誤，去到最尾咧，醫管局做咗個報告之後咧，就係、是、話將嗰個醫療失誤嘅責任咧，就擺曬喺嗰個前線嘅醫生嗰度、嗯。醫生就係唔想，佢就係話佢哋啲醫護人員睇到就係佢哋要承受巨大嘅壓力啊嘛。大家知唔知啊？而家香港6000多名嘅醫護人員、醫生，即係45% 醫生要照顧公營機構、公營醫療系統裏邊90%嘅香港人嘅醫療需要啊！各位朋友。梗係爆煲啦！喺工作壓力大嘅情況之下，佢唔同我哋啊，我哋做錯嘢喺辦公室喺 office 嗰度，咪俾老闆鬧咯。佢哋做錯決定，醫生做錯決定係會醫死人噶，佢哋會終生內疚噶。但係個錯喺邊度啊？一年前嗰啲嘅醫療嘅報告就哦，將個責任俾翻佢，嗰啲醫護人員梗係慶啦。你就唔能夠喺制度入手，呢、這個醫管局又肥上瘦下，又冇增加到人員，10年前仲要削減呢、這個醫生同埋護士嗰啲嘅職位嘅培訓，而家就只係講 老董種下嘅禍根， 係啦，種下呢啲咁樣嘅禍根嚇。10年前竟然嗰個嘅牀位仲要比而家今時今日多咗幾十萬人嘅牀位係要多嘅，咁梗係會爆煲啦。所以點解我哋要走出嚟就咁解啊？呢啲嘅嗱，再批評。即係話去爭取單程證係咪搞歧視咧？請你好誠實去問一問自己啊！你嘅屋企人用到醫療系統，你嘅小朋友去到學校嗰度，因為即係早幾年啦，北區嗰啲學生要跨區係去翻學，買唔到奶粉，因為過多個人口，包括埋咧自由行嘅走私水貨客，令到你嘅 BB 買唔到奶粉，你係咪願意犧牲你自己？問清楚，你係香港人，你有交税，你住咗喺好耐，喺度土生土長，有為香港有做貢獻嘅，你係咪覺得你係大愛到，你係合理到可以犧牲自己嘅權益，跟住去成就呢啲不斷湧嚟香港嘅人，佢哋嗰個對房屋、教育、醫療嘅需要係咪？誠實問一問自己，我哋就係覺得咧，要有揾即係呢啲嘅資源嘅分配係要有個優次緩急嘅，所以點解我哋要提出嚟咁講咯？係。好嘛？哎，不過真係勞氣咗啲，真 係。唔係，咁繼續繼續。 啱嘅，啱嘅。 要 啱啱啱啱啊！ 即係香港人可唔可以新生民智，唔好再俾政府咁樣去蒙蔽？ 啊，破係。 唔係，即係啱啱阿邦講嘅例子啫，即係我哋咁大家都應該。即係如果上唔到巴士，咁冇理由係話個司機歧視我噶嘛？ 係車毀人亡啊，大佬！ 冇理由係話個 上船就沉船， 超載就會死人 啦，就會墮裂會死人嘅。而家係有死過人啦、啊。 你咪歧視我，所以唔俾我上架巴士咧？咁係 啊， 咁所以呢個係好即係反智嘅一個講法。 係啊，施麗珊你自己走去嚇、啊，你黎棟國啊，新民黨啊。葉劉淑儀 啊今日呢個前醫管局嘅主席啊，邊個？嗰、那個咩名啊？ 梁唔係 嗰條友， 我知，係即係肥仔， 不過好肥嗰個啦。總之就走出嚟又係話啊，唔係好多人嘅咋。佢醫管局竟然就冇， 唔係 咩旭啊？林定旭啊？咩唔記得咗？ 好 就話即係 林定旭好似 係啦啊！我哋嘅醫護人員都又係新移民啫，咁樣咁就其實新移民用我哋嘅醫療系統唔係好大影響啫。我唔係你又再搬龍門啊！我哋同講解喺人口政策嗰度入手，稍為舒緩幫到我哋嘅醫療系統咋。我哋係講呢啲嘢，請唔好。即要聚焦呢啲問題，就唔好轉移視線啦。請你哋夠膽嘅 同啲醫護人員去到最前線嗰度，唔係叫你去派咩咩燒賣魚蛋嗰啲啊，去睇一睇佢哋承受嗰個嘅壓力啊！我有喺過去一段時間都有去到急症室，都有去到呢啲嘅內科嘅病房嗰度去探人噶。我有睇過呢啲好恐怖嘅情況噶，係走到去洗手間啊，其實有啲血跡添嘅，其實即係污糟噶。佢哋做到唔停手啊，已經係。 唔係我有個例子咧，我小朋友早個零月。就去了威爾斯做一個小手術啦嚇，咁陪咗佢兩晚過夜啦，咁樣係啦，咁咧佢兩晚過夜，整個病房得兩個護士， 係 兩到三個兩個姐姐，即係嗰啲姐姐啦嚇，咁但係咧嗰個病房咧係講緊差唔多有四廿人，三十幾人，三十幾四廿人，因為冇病房咧。因為內科病房嗰、那個兒童病房嚟，咁緊但係咧唔夠，因為上面老人科唔夠咧，仲塞咗啲長者喺嗰個應該係兒童科同埋骨科，即係兒童嘅病房嗰度添。咁講緊咧嗰兩個護士，因為我要陪我仔瞓覺，即係喺嗰度嗰咩啊？嗰兩個護士基本上整同埋嗰兩個姐姐基本上整晚就喺度即係度血壓啊，睇佢啲病嘅情況。 冇停嘅， 仲有。要修正，夜晚有兩個小朋友急症入院發燒，唔知咩入院，又忙一輪啲修正，又好多嘢要搞啊，嗰啲對啊之類之類，所以其實咁我冇 Excel 睇到個全晚嘅工作啦，咁但係即係佢坐我小朋友就係瞓喺嗰個護士站旁邊一隔一個床位嘅位置，即係好清楚，即係佢基本上坐低啊，跟住又撳鐘又去睇，跟住要派嘢派藥或者係檢查咁樣，即係呢個咁嘅人手壓力比起好多。即係唔好話第一世界，即係唔好話即係歐美國家，即係比啲即係啲較為落後嗰啲國家咧，都係即係比不上。呢個係即係好大問題。當然我自己嘅説法就係唔係完全新移民造成，我相信呢個亦都係制度啊、政府嘅投入啊、資源啊 削減。 咁但係係咪政府？如果你話我冇所謂㗎，我。聽日就投放1000億個全面改善，或者點樣樣咁，但係有啲嘢都唔係即刻做得到噶嘛。起間醫院培訓醫生都講緊十幾年嘅工作， 都唔係做 啦，係請都冇人做。咁呢啲嘢做唔能夠即時處理，咁有冇啲嘢可以 解決到嘅？ 係啦，有冇啲可以短期措施咧？同埋政府最終你有冇一條線話俾啲醫護人員聽，我係真係幫你去解決一啲面對緊每一天嘅問題，你話啊好啊，我嚟緊培訓緊醫生啊，咁但係仲係學，仲係讀緊書嘅，咁你講緊，仲係講緊你十年之後先成為一個即係叫做住院嘅醫生嘅話，嘥氣啦。 好嗱，再一次啊，提醒大家呼籲啊，咁啊，如果大家有興趣有時間嘅話咧，請大家參與我哋嘅行動嚇。咁啊，嚟緊禮拜日下晝3點旺角行人專區亞街老街嗰個行人路上邊咧，就集合嚇。咁啊，已經係 邊個位置啊？ 惠豐中心對出嘅。 哦，惠豐中心對出。 惠豐東嗰個其實應該係呢、這個。不知道法輪功清關會成日都在那裡請願、okay. 不過就警方應該會有些處理的現在參加和支持的團體有很多的人口政策關注組我們新民主同盟人民力量維修香港真普選救港大聯盟香港本土放射良心救污團、這個、西環飛躍動力沙田社區關注社維多利亞協會、香港山有玉樂協會木倫香港還、有護政、應該是鄺寶賢醫生都會來、撐場或者參加的希望大家跟我們一起啦站出來啦大家記住啊2007年那時候試過有兩次大肚婆搶街啊即是叫苦連天因為那時候有雙非孕婦來港產子令到香港的大肚婆呢一生人生一次小朋友呢就要睡走廊啊這樣是很大程度上是促成了當其時都到現在都還是很邪惡的即使是梁振英呢都令到呢在2012年的7月1日呢是即是雙非零判額啊是記住啊民意是重要的所以就即是不要放棄不要絕望我們為自己為香港的醫療系統為香港人的即是本土權益呢即是希望大家都出一點力啦是好不好 好、 啊、好那我們轉頭回來談另外一個都是傑塔塔的一個議題 好 我哋咧係準備咗啲驚奇俾啲網友嘅，就係、是、一年一度嘅歲晚感謝祭，咁樣咧係一年最瘋狂嘅減價噶啦。第一，開心果呢啲咁靚嘅美國開心果，我哋揀過嘅精品嚟嘅，一呢度大家估下賣幾錢？45蚊，你點可以買呢？呢一套咁靚嘅大煮系列至尊鮑魚蝦子麵禮盒裝，兩罐鮑魚同埋蝦子麵送俾人，係咪好好睇呢？大家估下幾錢？即係188蚊啫。好啦，紅燒原體啦，咁今次咧係特價88蚊，一隻整隻完整嘅原體，鮑汁回海參花膠228蚊啫。五蛇羹大家買過很多的了，今次再減價下去158蚊。還有我們的臘腸準腸，大家都知道好吃的了，這個我們這些香港製造不含添加劑，買二送一。好了，過年一定要有花菇，我們買68蚊而已。不止這樣，只要你買滿400蚊還會送個袋給你。送個袋給你做什麼？是任你揀糖入滿佢，入得幾多就幾多，塞爆佢就係免費攞走嘅，係唔收錢嘅。 好多香港人為咗買層樓，建立自己嘅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嚟沉重嘅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同埋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嘅個案，呢啲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嘅重重圍困。咁究竟點樣睇住自己嘅荷包呢？睇解圍，我哋幫到你。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好，又翻嚟啦！咁咧就休息嗰陣時咧，我哋睇到咧有城寨人問我哋係咪呢個嚟緊星期日嘅削減單程證遊行係咪喺呢個亞街老街夾彌敦道交界啊咁樣？我想強調係因為係旺角行人專區，所以亞街老街夾呢個西洋菜街係啦，喺嗰度嘅嚇，咁就即係俾多少資料大家嚇，係好嘛？咁啊跟住落嚟咧，我係想講個議題咧，就係即係 更大鑊， 政府做得快就一定有古怪嚇。呢個即係爭取咗超過20年嘅一個，即係取回單程證嚇呢個嘅審批權嚇，包括呢個死鬼咗嘅馬力啊，以前嘅董建華都爭取過，而家建制派或者政府啊絕口不提嘅一個議題嚟嘅，咁樣係嚇。咁但係咧，爭取咗咁耐都毫無寸進，政府係死口唔放咁樣。但係呢兩日，只係呢兩日咧，政府突然之間有一樣咧嘢咧，就係做得好快咧，就係話建議修改香港嘅逃犯嘅條例，同埋呢個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就容許咧特區政府，即係容許啊中國大陸、台灣同埋澳門咧三個地方嘅罪，即係犯罪嘅疑犯咧，就互相引導咧，就去接受呢個調查同埋審訊。好快啊，快到咧就呢個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就走出嚟講咧，琴日就同個別嘅政黨講咧，就話已經係同大陸嗰方面咧係進行討論。磋商嚇，咁同埋咧，未來嘅3個月咧就唔打算去做任何嘅諮詢，就會盡快地喺立法會裏邊咧就提出修例嘅首讀，就寄望希望喺今年2019年嘅放暑假，即係7月之前咧就完成呢個修例。哇！突然之間 喳一聲就快，大家唔好忘記啊！呢、這個嘅罪犯互換或者即係引渡罪犯， 即係同中國啊嘛，你講 傾咗廿年㗎啦， 即係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 啊，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係傾咗好耐㗎， 由回歸前都傾唔掂， 係啦，呢、這個港島嘅民選議員嘅葉劉淑儀做保安局局長嗰陣時候，即係2003年之前啊，去做保安局局長嗰陣時候，喺立法會。都是有討論的，那時候他都說這個是一個很複雜很複雜的一個的、司法系統的問題來的，因為涉及到中國大陸和香港，第一就很不同的法制啦，大陸行這個大陸法，香港是行這個的普通法，第二就是審訊的過程、都是涉及到很多 的問題的，不是那麼容易的，但現在突然之間在這個林鄭月娥做特首和李家超做這個的保安局局長的時候呢，突然之間就借幾日前這個的民建聯、又找到個苦主、走出來、即流曬眼淚說即要引渡一個、即將一個香港的後生仔、在台灣那裡呢親手殺死了他的女朋友，跟著逃到回香港，疑犯回到香港，希望將他繩之於法，尋找公義，彰顯這個的 公義 的做法呢，就結合在一起、即換句話說呢，政府是跟這個的民建聯呢是夾好了，突然之間呢迅雷不及掩耳、即是株連一步入的話呢都未過新蒸頭呢就即是出招啊，是。 我相信第一就大家不要忘記、就好像這個銅鑼灣書店的事件、即係洗頭艇，即係去嗰陣時咧，都係唔敢明目張膽做，都係夾你走啊，或者咧係透過即係一啲叫做不正叫咩強力部門咧，就去做呢樣嘢。 即係日後就綁架，跨境綁架其實就是、 但日後就唔需要啦，日後就直情打正旗號，我而家就嚟塔你。嗱，大家要記住，政府講咧就啊、或者有啲人啦，即係有啲政黨。就講啦，即係包括民建聯就話：哦，咁唔係捉影政治犯，咪唔可以引渡翻大陸啦咁。咁但係你要記住，而家所謂嘅譬如話所謂嘅政治犯啦，或者喺香港啊，即係啲即係譬如桂文海咁樣，咁佢都係講緊呢啲交通事故啊、交通意外啊，又或者譬如話好似 逃税啊， 好似呢個艾薇薇咁咧，佢係經濟犯罪，尋人滋事啦，或者係呢個經濟嘅即係逃税啊，冇交税咁樣就嚟塌佢。或者啊，譬如法輪功都好啦，法輪功都係講緊咧，係一啲即係叫即係聚集啊咁樣樣，其實都唔係講緊咩反革命啊之如此類嘅喎、其實呢啲罪狀任即係可以咁講，任砌都可以砌得到啊，何況即係要即係我諗呢個喺唔係司法公正或者係一個我所説法嘅一個人治嘅社會裏邊咧，或者一個體政體裏邊咧。出現了呢些即係砌生豬肉啊，或者係即係叫做即係莫須有的話咧，我相信咧，市民是一定要警惕呢個樣嘢。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唔可以俾一個兩個嘅個案咧就蒙蔽咗。事實上，就住即係呢宗嘅個案，當然可能嘅苦主或者佢嘅家屬當然係一個擔心，但係事實上我哋要睇翻整個呢、這個咁嘅逃犯嘅條例咧，一開咗例咧，咁基本上都唔使要立23條啦，係咪？將我哋呢度啲人就屈一個罪名就可，即係隨住掉垃圾就好，跟住就可以拎翻大陸嗰度行政拘留你先，跟住就再屈下你咁樣，呢啲嘢有乜做唔出啦？係咪聽都聽過啦？ 首先就安個經濟罪名俾你，跟住翻到去之後咧，嗱，本來由強力部門坐洗頭艇合法綁架你翻去咧，而家就由香港嘅紀律 香港警隊逮捕你可以， 跟住咧就經過特首嘅同意嘅情況之下咧，就由法庭咧，因為法庭喺好有限嘅資訊咧，根本就判斷唔到你係咪真係有經濟犯罪嘅嚇，咁啊移交咗翻大陸，大家都知道大陸嗰個審訊嘅程序，大陸嘅司法系統係幾咁樣幾咁嚇。 即係幾咁係驚人嘅啦，係咪？即係你又接觸唔到你嘅代表律師，你又見唔到你嘅家人，亦都可以行政拘留一段好長嘅時間，又唔進行一個嘅審訊。審訊嗰陣時又係閉門嘅審訊，跟住喺審訊嘅過程咧，本來就話告你呢個嘅經濟罪名，又可以咧就會再加插其他嘅政治罪名。呢啲喺今次政府嘅修例裏邊咧，係完全冇交代到噶，嚇、即係如何地拘捕啊、移交啊，翻到大陸之後，如果冇公平嘅審訊，係應該點樣係去處理啊？咁樣係冇交代到嘅，所以點解我哋會有呢啲咁樣嘅憂慮？你話今次民主派嘅議員就係話，咦？政府特區政府係即係借刀殺人啊，又或者係混水摸魚啊，就係咁嘅意思。明明而家講緊，我哋當然支持呢、這個即係要尋找公義，將一個嘅逃犯， 但明明嗰個係台灣， 係啦，喺台灣犯案，犯咗謀殺嘅，走咗嚟香港嘅，你咪透過一次性嘅修例，又或者係而家有議員講話，你就算係修例，只係針對喺台灣。同埋仲要有日落條款，咁樣咧，即係話換句話講，完成咗呢個叫所謂嘅叫一次性嚇單次案件嘅一個嘅逃犯移交之後咧，咁就失效啦。咁你咪處理到個問題咯。咁我哋咪能夠或者香港社會咪能夠向呢、這個即係死者呢、這個死咗嘅女生嘅屋企人係會有一個嘅交代，又唔會俾政府即係混水摸魚咁樣咧，又去咦唔係喎，將佢突然之間無限擴闊埋去到澳門，係去到大陸。嗱、呢個方向報咧就即刻第二日話啊，你仲唔死啊？劉聯航2015年喺澳門個被告呢個嘅洗黑錢，咁啊你死啦，咁啊跟住又好似捉埋阿上海仔係咪？好似話 上海仔係逃走咗嘅， 報呢啲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冇講到咧，其實更加嚴重係講緊大陸啊嘛，大陸嘅司法或者個秘密審訊啊，或者係嗰、那個即係惡名昭著啊嘛。嗰、那個嘅審訊或者嗰個司法系統嘅排名係遠低於香港啊嘛。當你冇受到即係一個有法治保護嘅審訊嘅過程嘅話咧，咁你就驚噶啦嘛。嗱，我哋而家唔同你講台灣係咪有冇死刑？嗱，有啲嘅講法咧就係話咧，只要台灣咧即係承認移交咗罪犯翻到去審訊嗰陣時咧，判嗰陣時咧係唔觸及死刑嘅話咧。這個這樣的移交的逃犯的條例修改呢就可以被接納了、這樣是這個我們不處理， 但大陸有死刑 的，是啊，其實大陸不單止有死刑，而是整個審訊的過程都是很多人去質疑、所以呢為什麼會有這個情況，咁啊，好多人走出嚟講啦，你會見到建制派嚇、建制派嗰啲咪同政府嗰條拉咯。嗱、這個今日好契弟嘅，或者成個根本係太監樣嘅，唔好意思啊，我人身攻擊呢個李家超啊，喺立法會裏邊話，各位香港市民，我哋唔能夠接受，即係唔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㗎。你哋頭先講話要加日落條款，要呢、這個懲處咗，或者將呢個涉嫌係謀殺佢嘅女朋友嘅香港男士移交咗去台灣咧，呢、這個做法其實係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嘅，就唔係呢個整個系統嘅處理嘅。我哋要防範於未然啊，日後如果仲有其他問題嘅話咧，我哋唔能夠接受有罪犯、有殺人犯，同我哋香港人生活喺我哋當中。喂 ，come on， 我哋頭先咪講話呢個施君龍咯。就是香港沒有單程證審批權，或者是單程證審批有問題，就讓個殺人犯來到香港定居咯。這個你不處理，但調回轉呢，你就預計哦，就藉著今次這個懷疑是的殺人犯的逃犯來到香港，就用這個來 去全世界都得了，應該全 世界都開了一個很危險的先例的。現在這個做法是 為什麼？是的，為什麼大陸咁點解唔全世界咧？咁 即係所以我話點解政即係 要全世界都 即係動作快，即係點解一定有古怪就咁解啊？係 咯，咁如果你唔能夠容許有殺人犯喺我哋當中，就全世界咯。 係啊， 咁全世界就 即係佢講出嚟咧，就 又可以透過香港引導大陸嘅貪官。 我哋規範於46種嘅刑事罪行嘅啫，就唔係呢個政治罪行嘅，唔係呢個顛覆國家政權罪啊、尋釁滋事咁樣，但係佢冇。guarantee 或者唔能夠令到我哋安心，當香港嘅逃犯被移交咗，唔係逃犯啊，即係被涉嫌啊，懷疑啊， 即係移交咗去大陸之後，係會唔會去加入其他嘅罪名？ 同 埋冇保證啊嘛。 同埋我諗要講俾大家聽， 大陸要加佢都香港做。 同埋政治犯，我要講咧，政治犯呢一個咧，大陸已經好少，或者相對已經少用呢啲即係咩反革命啊嗰啲咁樣，已經用反恐啊。你睇下成個新疆講緊全個城一個城市。變咗講緊過百萬嘅人去教育營啊，集中營呢啲咁樣樣已經係活生生做緊。即係如果你話哦，咁你話唔用政治反呢啲字眼咁樣樣，我反呢個反恐我好犀利，國家安全，國家安全係一個更甚於呢個所謂反革命添。反革命有時都同政黨即係個黨有關係。喂，你而家講緊係。反革呢個反恐喎，更加大條道理嚇，要誅殺啦咁樣。所以我諗呢方面咧，尤其是係我諗香港嘅言論自由個尺度同大陸嘅尺度完全係唔同嘅時候，即係大陸喺網上邊嚇，即係講幾句一啲官員嘅一啲嘅叫做 唔係啊！你直情你翻牆啊，都捉你啊！ 啊，係啊！ 你唔需要講任何嘢，你翻牆出去睇 YouTube 睇 Google 都捉都話你即係我唔記得咩罪行啦，但係都係可以會係罰錢啊成啊 咁，所以其實可以你一進入內地進入大陸就已經可以好多嘅踩咗唔同嘅即係界咧就犯咗 線啊，都唔知條線定喺邊。 係啊，嗱有人就唔明點解台灣嘅官方咧，好似話反應或者輿論咧，好似係反應都係正面咁樣係嚇，就話咦佢係歡迎喎，因為要處理一個移交。即係逃犯啊嘛，咁樣係嚇，咁所以咧就即係有人擔心，到底台灣人或者台灣嘅官方係咪未掌握到呢、這個可能即係好深遠嘅影響？咁所以今日咧，其實咧，黃之鋒就好快手啊，即係香港眾志嘅黃之鋒咧，琴日就投稿，今日就喺台灣嘅《蘋果日報》咧嗰度有篇文嘅，佢嗰個叫火網評論咧，就話個標題就話台人赴港旅遊。恐城下過李明哲，大家知道李明哲啦， 就係、是、民進黨嘅即係幹部啦。 係啦，就俾大陸咧係拘控之後咧，而家係坐緊監嘅。咁但係大家知道啊，李明哲都係因為即係 physically 啊，即係踏足大陸境內咧，先至係被拘捕同埋提訊或者係檢控咁樣噶。咁但係如果係有呢個嘅即係三地啊，中港台三地有呢個引渡同埋移交逃犯嘅協議嘅安排 嘅話咧，即係嚟到香港或者澳門甚至轉機期間。 日後台灣人佢哋要諗啊，唔係淨係講話即係今次呢個嘅即係涉嫌係謀殺嘅逃犯啊，佢哋嚟到香港都有可能啊，有機會啊，有一個實質嘅即係情況就係話俾大陸係引導翻去喺香港嗰翻去大陸啊，咁台灣嗰人就要諗啦，咁你日後係咪要擔心自己係嚟到香港係去旅遊啊、過境啊，又或者係做其他嘅嘢咧？咁樣係。是可大可小的、哦、所以我們都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台灣官方是可以初步那個是正面啊或者輿論呢都只是導向了呢就說、啊、要將疑犯將謀殺犯繩之於法從這個很片面的看法而今朝的立法會的保安事務委員會呢其實民主派的議員都提出另外一個了還有、啊、要討論的時候台灣是不是會接受台灣嗱，佢哋要你話搞港獨又好，唔係搞台獨又好，又或者佢哋唔承認呢、這個即係咩話九二共識一中兩表咁樣都好。如果係呢個嘅中港台嘅三地嘅一個逃犯協議咧，其實係包括埋台灣係要承認，即係係中國大陸呢個憲法系統之下，咁你喺個司法上邊互換呢、這個咁樣咧，即係先至有呢個基礎係去接受噶。台灣係咪真係行到呢一步咧？我相信即係佢哋要 深入去憲政嘅問題，啊、去到台灣嘅即係所謂台灣嘅憲政嘅問題。係啊，呢個因為根本就係動搖，即、就、係、是、台灣。當然你話實體啊，實體上已經係一個。應該怎麼說 所以要觀察台灣的回應啊政權 因為政權即係你話是不是獨立都好啦，一個政權在個台灣島上面 即係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框架啊？係成為了中國大陸的一個司法管轄區啊？係咪要係咁樣啊？台灣人要問自己喎、啊， 所以點解可大可小就係咁解啊？係嚇，我最早嗰陣時咧都擔心，以為台灣又有死刑，大陸嘅司法系統又即係惡劣到無倫㗎啦，咁樣係嚇，即係咁嘅情況。 但我相信即係呢一個係台灣當局當嗱，即係其實簽嗱個問題，我都想了解一下，如果台灣唔制唔參與呢、這、一個即係所謂呢個遊戲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協議。咁係咪等於能夠即係冇咧？定係調翻轉？唔好啦， 做咗中國先啦， 香港、澳門同埋大陸都做咗先啦，咁樣樣咧，即係話係搞唔掂 啦。 台灣就不如就唔好理台灣住，搞掂呢個先咧。咁又因為呢個咧，其實即係亦都係一個打開個缺口嘅問題。一開先例一開啊，咁喂，咁可能總有一啲唔同嘅罪案都係。大陸發生了偷渡兩，喂，你諗下，郭文貴嚇匿埋咗，呢啲全部可以即刻揾香港警察上去，好似四季酒店即刻塔佢。 你睇下用非常手法呢個洗頭艇，林榮基都係講話係經濟罪名。 係 呢、這個郭文貴，唔係郭文貴啊，桂文海就話係車禍，即係反即係駕車安全嘅問題咁樣係。 而家你幾多？即係我相信啦。除了我哋擔憂之外咧，好多大陸嘅貪官或者佢嘅白手套，佢都驚啊，可能都熬底準備坐飛機走啦。 仲有啊，都唔係我哋呢啲添啊。嗱，我就冇，因為我連回鄉卡都冇，回鄉證都冇。 我驚有， 我都驚。 嗱，我哋係話喺政治上啫，但係就算你唔理政治啊， 垃圾 既然喺大陸啊，經常翻大陸，因為做生意啊、探親啊咁嗰啲，你哋唔好以為係安全啊。你哋中招嘅機會係同樣地大， 一個唔使講， 你諗一諗啊！你翻去做生意嘅話，如果上邊嗰啲 衝 紅燈， 一個貨車司機就我有個街坊嘅貨車司機啊，都係咁樣樣過關嘅時候俾人塌咗，塌咗三年，架車都俾人充公咗，係 嘛？ 係啊，唔使講咁多嘢，就係咁啦。所以大家唔好以為即係咁過癮啊！即係捉咗一個殺一儆百，或者叫執行咗某一單 case 嘅公義，但係又犧牲咗。即係一個我哋司法獨立嘅一個， 呢個真係徹底破壞一國兩制啊！有啲市民甚至乎係會覺得好徹底地嚇，咁你就唔使搞高鐵啦，你唔使使台鐵啦，係咪啊？用我哋成千億九百億係去搞啦，你就做呢、這個，咁你咪已經破壞到體無完膚咯，然後可以隨時捉人咯。點解仲惡劣過廿三條立法？就係廿三條立法喺香港都係話喺香港會唔會犯廿三條裏邊嗰啲所謂叫做反政府啊、顛覆國家？而家係講緊身處香港，因為呢個逃犯互換協議安排係制定咗之後，我哋仲要擔心你作為香港人喺香港係咪會犯咗大陸嘅法律啊？大佬， 廿三條都仲有法官終審庭都仲有個把關。如果我哋相信司法制度啊，法官嘅話，而家我要我哋相信特首。真係 係啊， 過鬧嘢真係。 唉，我哋真係要搞完呢個削減單程證遊行之後，又要搞第二壇嘅。 嗰、 那 個都好重要。 就呢個嘅逃犯協議嘅修例都要搞㗎啦，就唔係淨係即係盡言責喺議會裏邊撐。我相信就會加入曬佢啦。我哋會有即係提一啲嘅修正案啦，盡量係去反對啦，同埋質疑點解係台灣嘅呢個個案，點解又要即係個覆蓋又要去到澳門啊，又要中國大陸啊，咁樣暗度陳倉啊，咁樣係去混水摸魚嘅做法。我哋要指出好大聲地去指出政府荒謬嘅地方咯。明明搞咗廿年都傾唔到，係一個老大難嘅問題，而家用一個咁惡劣嘅方式咧，係去即係去執行或者係去嘗試喺議會裏邊強行。通過好嗎？ 好， 真係勞氣啊！即係諗住第一集呢個農曆新年會輕鬆啲，但係即係實在事態 好沉重，其實而家 係沉重啊！不過繼續撐落去啊！係我哋有責任啊！係好唔好啊？咁啊，同香港人企埋一齊，繼續撐落去。咁啊，下個禮拜咧就再唔知阿世倫應該去完不丹翻嚟㗎啦，係 去不丹，起碼去兩三個星期 嚇，唔係應該都係一個禮拜。 好 嘅， 禮拜。 上次都好似係五日至七日。 OK， 好嘛。咁啊，再一次多謝阿任啟邦同埋阿坡啊周元偉兩位嚇，咁啊山長水遠喺大埔嚟同我哋做一個 crossover， 參與我哋政治咖喱飯嘅節目，多謝你哋。 好，唔客氣，拜拜。 新年進步， 新年進步。 喂，政治好醜惡嘅喎。 你唔理政治，政治唔會唔理你嘅。